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三，农历6月26，北京阴，31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强调推动中巴友好合作事业全面发展。 全国政协召开构建亲青新型政商关系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俞正声主持并讲话。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6.9%。国家发改委表示，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 上半年房价总体平稳，调控效果进一步显现。 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相关省市今年将完成生态红线的划定。 我国医改试点城市扩大到200个，部分公立医院未取消药品加成。 央广时评，司法拍卖报废车还要协调上路，法院万不可成法盲。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制裁。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京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举行了会谈。习近平指出，中国是最早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业、最早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国的国家之一。近年来，中巴两国各领域合作得到稳步发展。习近平强调，中方愿与巴方共建一带一路，支持有实力有条件的企业到巴勒斯坦开展投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我们愿同巴方在工业区建设、人才培训和太阳能电站项目等方面合作，帮助巴方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习近平就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4点主张。第一，中方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第二，中方呼吁切实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立即停止在备战领土上一切定居点活动，立即采取措施防止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尽快复谈，加快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从根本上实现共同持久的安全。第三，中方愿参与和支持一切有利于巴勒斯坦问题政治解决的努力。拟于年内召开巴以和平人士研讨会，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启智献策。第四，中方倡议启动中巴以三方对话机制，协调推进援助巴方的重点项目。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外交、经济、人员培训和文化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阿巴斯授予习近平巴勒斯坦国最高勋章，以表达对中方支持巴正义事业的深切感谢和对习近平本人的崇高敬意。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阿巴斯举行欢迎仪式。 在日前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业内专家指出，此举将有利于监管全覆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央广记者柴华报道。 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是此次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教授宋立： 加强监管协调机制的建设，我们过去来一个部际的监管联席会议，这次我们呢提升到了国务院的层面，来统筹金融改革发展和监管事宜。 相比原来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这个新的委员会在金融监管协调上也会更有力。业内专家指出，随着金融创新与相互渗透，一些交叉性强、更为复杂的创新金融产品、影子银行等此前监管有漏洞、难落实的领域将实现监管全覆盖。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王国刚： 我们现在有好些的金融活动和金融产品，它是由多种金融性质构成，单一的金融监管部管不了整个产品。比如说2015年的股市，那些配置平台就是什么非金融机构干的，可金融监管鞭长莫及。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金融的监管应该从原来机构监管为主转向功能监管为主，行为监管需要有效的协调，一含三会的这些监管活动， 同时，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方面的职责得到强化。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陆磊： 我想呢，这是有利于我们呢，从更加丰富的维度、更加准确的角度来把握可能面临的金融风险，以实现我们国家的金融的长治久安。 业内专家认为，通过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加强和提升，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优化金融风险监管覆盖方式，可以更好地应对金融机构在综合化经营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防范引发全面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系统性风险。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构建亲青新型政商关系，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委员们认为，亲青关系中青是基础和前提，领导干部公务员要坦荡真诚地同民营企业家接触交往，不收礼不吃请，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在青的基础上做到亲。地方领导要有联系点，形成联系企业制度、座谈会制度和发挥工商联作用的制度，真心实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委员们建议，要解决好民营企业平等准入问题，加强产权保护，减少行政审批，减轻企业负担，特别要解决乱收费问题，要坚持公开透明，继续反腐倡廉，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民营企业要守法经营，民营企业家要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中国经济半年报。 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6.9%，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中国经济有能力、有条件延续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虽然亮眼的成绩使得国内外机构和专家纷纷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但仍有观点认为，上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依然是依靠基础设施等投资拉动。对此，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严鹏程予以了否认。 从宏观数据和我们掌握的情况看来，不支持这样的结论。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主动力，这几年呢，我们持续扩大内需政策，我国的居民消费潜力呢正在有序的释放。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3.4%，比投资高出了30.7%。 除了消费贡献了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创新引领的作用也日益凸显。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3.1%和11.5%，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快6.2%和4.6%。此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应也正在逐步释放，市场供求关系明显改善。今年上半年，工业企业效益保持持续较快增长，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2.7%。严鹏程： 随着去产能的推进呢，一大批僵尸企业逐步退出，不仅优化了行业的资源配置和生产力布局，而且呢，推动了行业供需结构的好转，企业经营状况和市场预期明显改善。 严鹏程同样重申了投资的重要性，强调合理有效投资不仅仅是推动当前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更是决定未来供给结构和经济结构、提升中长期经济发展潜力的关键因素。不过，在一系列企稳回升的数据当中，上半年企业非金融类的对外直接投资却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对此，严鹏程回应： 我们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有关部门将继续关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非理性对外投资倾向，防范对外投资风险，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显示，全国房价总体平稳，一二线城市房价同比涨幅连续回落，房价上涨城市基本都是三四线城市。专家分析，调控效果进一步显现，未来楼市发展将进一步回归理性。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六月洛阳新房价格环比上涨2.4%，位于70个大中城市房价涨幅榜首。市民刘先生说：“ 可能不到一年的时间，涨了将近一倍。洛阳整个我们看了一下，均价是7700块钱，然后有的有过万的项目已经非常多了，不过万的项目都一般都会特别特别偏的地方。” 相比上月，除了洛阳、北海、东湖、襄阳等地，六月新房房价也攀升较快。二手房市场中，房价上涨较多的主要有蚌埠、南宁、温州等城市。整体市场而言，新建商品房价格环比涨幅超过或达到1%的有20个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超过或达到1%的有14个城市，基本上都是三四线城市。相比之下，一线城市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价格同比平均涨幅均连续9个月回落，二线城市新建商品房价格同比平均涨幅连续7个月回落，二手房价格同比平均涨幅连续5个月回落。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表示，因城施策托底盖帽的政策效果正在显现。 现在一二线市场的被约束，三四线的升温的话，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三四线的政策还是处于宽松的，特别是最近一些三线和一些二线相对比较弱的城市，户籍政策包括一些刺激政策在持续的发布， 房价不断回归理性。目前楼市库存已经达到最近28个月以来最低点，最近几个月每个月库存去化都在1000万平米以上。深圳市住房研究会会长陈矮贫分析， 投资客已经被逐出市场，改善性需求这种观望刚需的，我们说不到到一定程度他恐怕不会出手，所以这个市场仍然会维持这样一种焦灼状态。那么稳中有降这种危机的局面，我想恐怕是下半年的一个主题了。 环保部、发改委等11个部委昨天联合部署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相关工作，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相关省市今年将完成红线的划定。央广记者杜新萌报道。 目前我国包括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饮用水源地等在内的各类各级保护区数量达到1000余处，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8%。但此前中央环保督察多省份发现，由于保护地空间界限不清等问题，生态保护区的界限屡屡被无序开发突破。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内出现大量采矿项目，黑龙江部分湿地被填湿开垦。今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意见，要求2020年底前要全面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环保部部长李干杰透露，相关部门正在加快建设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 2017年，京津冀区域3省市、长江经济带11省市必须完成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这是硬任务。2018年上半年，会同有关部门着手衔接汇总各省区市的划定方案，争取2019年上半年形成全国的一张图。同时呢，要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基本单位，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的台账系统，形成全国一本完整的账本。 目前仍然存在一些地方在红线划定上打折扣的情况。李干杰表示， 一些地方呢怕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会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希望预留更多所谓的发展空间，不能做到因化净化。 我们考虑啊，将会就这项工作组织开展一次专项的中央环保督查，划定也好，严守也好，存在不推动不落实，那是要严肃严厉的追责和问责。 海南省琼海市夹击镇北仍村建设美丽乡村3年来，坚持生态保护，发展乡村旅游，村民人均年纯收入增加1倍。央广记者朱勇、王志刚、吴媚苗报道。 北仍村坐落在万泉河畔，2014年开始美丽乡村建设，建设中村里不允许砍树、拆房、占用农田。村民周琼凤和王秋香说， 也不给砍树啊，保持它原有的那个原生态嘛， 它就是那棵树死了嘛，没有什么真正的东西。 在保护生态的同时，村里还改造污水处理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骑行绿道等旅游设施。如今走进这个村，满眼都是青山绿水、阡陌田野、树木花草，还有树林里的茅草屋、农家乐、草料咖啡屋，原生态环境吸引来各地游客。 看椰子树啊、槟榔树啊，还有旁边的一些就绿植啊、花草，但是一进来我就特别闻到那种花香，那自然环境特别好。 3年间，北仍村接待了90多万人次的游客，靠乡村旅游收入的拉动，村民人均年纯收入近2万元，增加了1倍。村民林宗浩， 好像大自然对我们一个最大的回报，一定要保护原生态。 央广消息。 国务院深化医改领导小组日前发布2016年度医改工作进展监测报告显示，去年我国医改试点城市扩大到200个，92.6%的地市调整了医疗技术服务项目价格，各项医改呈现出良好局面，但仍然存在公立医院改革没有全覆盖，部分国有企业、监狱系统等公立医院未能按要求推进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和耗材阳光采购，部分省份已参加公立医院改革的公立医院还没有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公立医院门诊及住院费用中耗材检查费用占比仍然较高。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国务院医改任务要求，2017年9月底前，我国公立医院要全面取消药品加成，这是破除以药养医的关键一步。 央广消息，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福建省原省委副书记、省长苏树林、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杨崇勇、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裁、副董事长王银成、安徽省原副省长周春雨、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原党组成员、总经理蔡希友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以上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在股票市场中，金融从业人员利用掌握的基金交易等未公开消息悄悄建仓，提前或同步埋伏，往往能低价买入高价卖出，获取高额利润，这种行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老鼠仓交易。日前，证监会会同公安司法机关对外通报今年严厉查处老鼠仓案件情况。今天我们关注刘振华案，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从2008年4月7号到2010年2月8号，刘振华担任华夏基金交易管理部总经理，能够知悉了解华夏基金所有基金产品的投资决策情况。中国证监会稽查总队稽查人员， 刘振华使用的是他姐姐的亲属账户，然后他的交易时间呢比较短。 2009年3月到9月，刘振华涉嫌使用刘某某和杜某某两个账户进行老鼠仓交易。大数据测算发现，平均每个月出现趋同交易的股票就有十几只，而且以知名公司股票为主。其中，2009年4月份买卖五粮液、南方航空、民生银行等多只股票，7月份曾持仓过五矿发展。 刘振华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这个交易股票初步测算趋同股票有75只，趋同买入成交金额有1.2亿多，获利300多万。 面对重重铁证，刘振华无法辩驳。2014年9月10号，北京市公安局立案侦查。11月28号，刘振华回国投案自首。2015年12月30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判处刘振华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304万元。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副会长汤晓东指出， 防范老鼠仓呢是个事业性的难题，要保持防控手段的与时俱进。像境外有些监管部门已经开始利用大数据，包括它可以看到就是不同的账号啊之间的这种相关性，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手段，能够找出来这些内幕交易的一些行为。 央广时评，司法拍卖报废车还要协调上路，法院万不可成法盲。撰写肖志涛。南宁市的卢先生去年11月参与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的一起司法拍卖，花了7.14万元拍的一辆车，车辆维修又花了3.4万且不说，今年去车管所办过户才发现这辆车早在去年10月就被强制报废了。卢先生找法院维权，得到的答复却是法院不保证拍品是否存在瑕疵，需要竞拍者自己去了解。除了这样的荒唐事，归根结底是法院工作出了纰漏，在没有确认拍卖车辆状况的情况下就委托拍卖公司向社会拍卖。作为老百姓，一是仅看外观无从了解被扣押车辆的登记情况，二是谁会想到司法拍卖还能买到报废车。往轻了说，这是法院辜负了老百姓对自己的信任；往重了说，是法院有关人员玩忽职守造成的违法行为。因为拍卖法第7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买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不得作为拍卖标的，禁止上路买卖的强制报废车辆本就不能进入司法拍卖流程。 而法院不但不认错，还狡辩称卢先生自己看走眼，这和路边卖假货坑人骗人的不良商贩有什么区别？拍卖法明文规定，委托人应当向拍卖人说明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车辆到了强制报废的程度，已经不是瑕疵了，干脆就是一堆废铁。这还没完，本来撤销拍卖、收车退钱就可以解决的事，活活让防城区法院演成了闹剧。法院说，再想办法尽量协调车管部门促成该车登记上牌。如果说法院拿报废车去拍卖还振振有词，让人费解和气愤的话，后续还想要协调车管部门让报废车上牌上路，简直就是视法律为儿戏，让人哭笑不得。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文规定，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不得上路行驶。涉事法院如果真的去协调了，不是拉车管部门一起下水，知法犯法吗？法律还规定，出售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的，没收违法所得，处销售金额等额的罚款。照此说来，该法院应该再开一次庭，给自己开一张罚单。事到如今，公道自在人心，涉事法院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万不可一意孤行，一错再错，像个法盲。 辽宁省兴城市坚持基层党建与扶贫开发深度融合，探索出党支部加产业加贫困户加基地的精准扶贫新模式。央广记者郭威报道。 兴城市碱厂乡碱厂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王艳华身患残疾，行动不便，生活拮据。进村永庄厂工作后，每个月有工资，年底还有分红。 以前一年的收入也就是两三千块钱，我三个月了挣了小一万了。 碱厂村是国家级贫困村，有32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村里建永庄厂时，村党支部请建档立卡户以扶贫贷款入股，占股49%，每年按持股比例定期分红。村党支部书记李红星说，工人月平均工资近5000元，每年可为建档立卡家庭分红近2000元。 接下来我们还要再建立一个8位平的，还能吸纳我们村的150个贫困户。 碱厂村的党支部加产业加贫困户扶贫模式已在碱厂乡推广，各村党支部大力发展农产品种植、加工产业基地。乡党委书记刘翔， 以党建扶脱贫，选能人，选好人，选年轻人，带领群众的脱贫致富。 兴城市还通过土地经营权股份合作等方式，与贫困村、贫困户建立稳定的利益连结机制，实现产业扶贫全覆盖。一年半时间，已有2万人脱贫，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新闻动车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航班正常率同比下降超过5个百分点。国内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宣判。河北消协提醒，现金贷暗藏风险，需慎用。请听报道。 民航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航班正常率出现同比下降5.58个百分点，为71.18%，低于年初定下的75%目标。民航局运行监控中心党委书记张春之表示，天气、空域活动、空管和航空公司四种原因合计占延误航班的94.35%，而天气原因又几乎占到了近一半比重。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7、8两个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北方地区有阶段性的雷雨和高温热浪，江南、华南地区雷雨持续偏多。登陆台风显然较常年偏少，但强度偏强。应该说，航班正常保障形势依旧不能乐观。 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副主任李继成公布了本月16号吉祥航空 HO1252 航班4岁儿童未购票乘机事件的相关调查结果。 登机过程当中呢，乘务长呢发现了一名旅客没有登机牌，这名旅客呢是一个4岁的男童。经过首都机场公安分局的认定呢，认为没有故意逃票的行为，不构成呢违法犯罪的行为。所以呢，在当日的18时晚上6点的时候呢，公安分局的教育呢给予了放行。 央广记者郭淼北京报道。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两名农民因在当地随意倾倒有毒有害的印刷电路板废渣，严重污染环境，被五河县检察院提起刑事公诉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五河县检察院民事行政监察科科长王妹： 首先他的行为是构成了污染环境罪，另外他又给国家造成了损失，所以就叫刑事附带民事。是五河县环保局在处置这起案件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费用，所以这些费用都应该由当事人来承担。 五河县法院经审理，一审判决两名被告犯有污染环境罪，两名被告都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共同赔偿五河县环保局损失近48万元。两名被告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央广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李娜，安徽五河报道。 现金贷由于缺少监管监控，存在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一方面，因为高杠杆，消费者容易高负债；另一方面，低门槛带来高逾期率，容易导致暴力催收，造成对消费者的人身侵害。河北省消协新闻部副主任肖琪提醒消费者， 特别要注意以下3点：一个是计息方式，看清是日息还是月息，将它换算成年化利率，如果超过36%呢，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这个就属于高利贷，约定是无效的。第二条就是实际借款本金，注意看是不是存在砍头息，使得借款人实际收到的借款本金小于约定金额。第三条呢是逾期处理方式。 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袁敏，河北石家庄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昨天在京会见了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代表团，表示我们愿加强与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沟通交流，推动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和16+1合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中国科学院昨天宣布，科研人员将研发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导钻系统，实现圈得准、定得准、打得准，形成深层6000米游戏资源开发整体技术解决方案。 北京市交管部门昨天透露，自8月14号起，北京城区部分道路将禁止外省区市核发号牌和临时号牌的载客汽车通行，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道路包括二环路主路全线、长安街及延长线新兴桥复函至国贸桥复函之间路段等。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昨天说，中方对南京和日本广岛有关地方团体共同举办南京大屠杀相关展览给予积极评价。陆康说，今年是南京大屠杀80周年，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是一段不容抹杀的惨痛历史。 埃及总统塞西昨天在开罗召开会议，推动埃及政府与中国企业合作在开罗市郊建设轻轨项目，埃及官员与中企代表达成初步共识。 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昨天宣布，对18个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支持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和跨国犯罪等行为。根据制裁措施，受到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同时美国人将禁止与其进行交易往来。 朝鲜方面昨天表示，美国已全部归还了上月在纽约机场抢走的朝外交邮件。美国国务院承认事件相关安全人员犯有错误，希望朝方对此予以理解。 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昨天表示，总统杜特尔特希望将南部棉兰老岛等地的戒严令延长到今年底，以便平息该地区的武装冲突。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张浩森、钟成，主播志鹏、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亲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守望相助70载，亮丽北疆内蒙古。